住落嚟我就係去 VR 啦，咁啊就喺新宿嘅，又叫 VR Zoom。咁其實 VR Zoom 背後咧就真係 Meta 做嘅，係啦，真係 Meta 嘅，係啦。咁就先嚟佢講收費先，好屈嘅，入去索下陣空氣，即係行入去個心入邊都800 yen 噶啦，係唔得？係啦，即係索空氣嘅啫。800 yen 係入場費， 齋入場，係 啦，你入好多嘢你入咗先。系啦，你好多要入咗你先可以买飞嘅，即系意思唔你唔俾嗰八百英，你连买飞嘅地方都去唔到，系啊，得唔得？咁入咗去啦，八百俾咗啦，咁然后咧，咁啊常见就买套餐，好多种套餐嘅，有啲叫做 All Color Ticket， 咁啊就12关玩晒，咁好似咧，我嗱，因为我冇谂过玩12关，我冇记到个价钱咯，我最记得咧四只颜色。因为佢十二关咧，佢有分红色、黄色、蓝色、绿色，原来有原因嘅。呢四色系有象征唔同嘅技术嘅，得唔得？咁而你玩晒呢四种咧，就4800 嘢，得唔得？咁即系近300零蚊港币 啦。都 OK 啦，系咯。 但系咧，有啲关次咧，但唔系啊，400零蚊，我觉得又唔系话真系平噶，因为咧有啲关次其实玩5-6分钟嘅，咁你四关你最多玩一粒咁耐就得。咁你食支煙咁就冇咗四嚿水啦。咁你喂你喂你四嚿水，我去 USA， 我唔排快證，我起碼玩一日咯，大 佬。係嗰度起碼係個公園，瑞士嗰度係個公園。 咁你起碼有周圍行嘅，有咩嘛？嗱，佢都唔細嘅，但問你問我就，我諗大極都最多會展嘅，又係五號廳咁大咯。佢係兩層嘅，係啦係啦。咁但係佢係一個臨時建造，但係靚嘅場館，又室內有冷氣嘅。咁但係睇得到佢臨時建嘅，即係唔係一個好永久石屎嘅地方。但係好嘥大嘅，係啦，個外形都會嘥大，入到去好靚嘅。咁啊，跟住就咁呢個就分顏色嘅票啦。咁石得啊點睇咧？咁我就屬於玩石得嘅，得唔得？得咧就有平有貴，有啲咧800 yen 嘅啫，即係一碗拉麵。咁有啲咧1200 yen，咁有啲咧複雜啲嘅技術啊，1800 yen。 咁你會唔會咁玩幾下咁啊？已經差唔多又係4000幾 yen。反而咪 係啊，咁唔係咁。如果你就咁揀，咁但係問題你先 有冇得我睇下先至決定嘅咧？ 梗係得，但係你800點都俾咗先，你可以即係你800俾咗入到去，你可以睇人玩。 就係入去借廁所 嘅啫，入去索空氣嘅啫，係啦，索空氣，或者你入去齋請人玩，你出翻嚟都得噶。咁啊， 都得， 冇錯。咁入邊都有嘢食嘅，有嘢食嘅。咁但係食嘅嘢係具體嘅。即係唔係 VR 嚟嘅，得唔得？咁但係估唔到入面呢，我知道點解咁提呢，入面佢有樣精品好賣得嘅，就叫 VR 仙豆。你呢下就即係贏咗啦。我都焗住買咗。VR 仙豆點解呢？因為你入面其中一個 game 呢就龍珠出龜龜氣功。咁龜龜氣功出三次嘅啫，但你有 VR 仙豆，你就喺入面嘟個 VR 仙豆，你就即刻食仙豆出多三次。龍珠但你玩過一次已經喎。就邊又先得唔知300 yen 喎，咁你買唔買啊？我梗係買啦，同埋我要諗下佢點樣食㗎嘛。佢真係嘟完之後呢，喺個 VR 世界隻手度多咗粒仙豆，跟住你低喺個口個位去 detect 到個體感。 咁點解佢點樣會知道你買咗呢？佢點樣會知道你買 咗？佢有個 QR code 嘅 ，QR code 你到到你要出仙豆就嘟咯，嘟咁跟住然後就 VR 好咁嘅隻手度有大嘢，佢話收到個仙豆喎，咁即係講日文啦。 但係佢係喺個賣嘢食嗰度賣嘅，最奇怪係 精品店賣，但係佢去到龍珠嗰度咧就貼曬出嚟話 VR 仙豆咩全身。O2O 體驗 佢喺賣嘅嘢食嗰度賣先至出位啊嘛！ 嘢食都有，嘢食佢都因為嘢食都有啲精品嘅，佢又係好大隻字之後先有 咁樣， 我先特別咁提， 即係唔係買嚟俾 都贏咗嘅呢件事，係啊係啊， 有趣 係啊！你焗住要買嘅，好得慣嘅，我體驗慣嘅都話。咁而嗱12個啲咩咧？咁我先講啊，入邊其實咧嗱，我想講 VR 係一個通稱，其實我入邊唔止 VR 嘅。咁你都知道我都叫做呢行啦。其實入邊都有四大技術嘅，有一個技術就叫做其實就同 VR AR 無關嘅。咁係一啲叫做可以叫做 motion graphic 或者叫做多媒體嘅展示啦。咁咩咧？我哋叫做多媒體體即係嘅感官嘅展示。咁佢就係一個室內嘅攀石，得唔得？咁但佢就打咗啲光影塗鴉落個攀石牆，咁而配合翻佢上面嗰啲牆，其實佢應該有啲 detector。咁你正常攀石就咁攀啫嘛，但係問題佢係會變咗好似電子遊戲機咁樣，咁啊第一彎就咁攀，第二彎嗰啲石會打到又話會上面跌啲虛擬嘅光影嘅石落嚟，咁 咁你要避，如果唔避佢就會哔哔哔咁，你又會跣親咁啊扣你。咁跟住第三關就會啲石咧會變咗色咯，咁啊變咗色嗰啲你唔捉得，就一定要捉佢某啲顏色嘅石。咁啊變 咁要帶個 VR 嘢玩㗎，定係就咁就玩嘅咧？ 嗱，咁佢就唔係嘅，佢就唔使 VR 嘅。佢即係真係一個實現實嘅 passage， 就上面有啲嗰啲 projector 打嗰啲光影嗰啲圖案。 哦。 咁會放牆上面，可能嗰啲 host 會有啲 detector， 即係 detect 到佢撳。搬緊啲咩嗰啲石咧，咁所以變咗咁樣做一個互動咯。咁啊興奮嘅，現場有四條拎嘅，咁就但係唔都唔算貴嘅，佢對比嚟計啊，佢1200 yen 就拋15分鐘。咁你我見勁嗰啲咧，日本仔咧可以玩成五六關嘅。咁但我又見有個女仔玩就玩得兩關。喺上面啊，條條揈咁樣，跟住就落翻嚟咁樣，好攰咁樣，跟住 hea 即 係 佢都好高㗎，即係嗰個 攀石高㗎，十幾米啊！哦、因為佢係樓底最高嗰個位置就嚟做攀石，就真係、我諗又攀到上頂都3層樓嘅，諗起碼3層樓咁高，就撳掣敲鐘咁樣嘅，係啊，咁氣氛幾好。你敲到鐘咗，下面啲人又拍曬手掌，哇哇咁樣喺度講日文咁樣咯，咁啊氣氛幾好。但係呢個都唔特別，另外一個特別咧就係佢著曬衫。佢會揸住一個鐵嘅巴，佢就會向上升，你就會跟住嗰條巴向上升，升到上3樓，跟住突然間射你落去，然後內你係打緊呢 projector 咧，你係好似滑緊水，你其實就實際就由嗰度射落去個波波池，但係你個感覺似你撞緊浪嘅。 哦，得 唔得？係啦，有風㗎，有即係不嬲啲風吹出嚟，而又你個都高速嘅。咁但係佢其實係吊咗你上一個3樓嘅位置，但係就唔係垂直嘅，即係少少一個我諗有70度嘅斜度咯。咁然後嗰度一嘢上落嚟啦，嗱呢個啊犀利啦，1000 yen 一鑊啫， 得嘛？哇，都幾貴 啊！1000 yen 碌一鑊嘅啫，但係我見好多人上嘅，同埋都真係如果女仔上嗌到拆天嘅，咁跟住炒埋去嗰啲波波。 咁佢又使唔使 VR 佬嘅咧？ 诶，唔使 VR 嗱，就而家我未去到 VR 送，即系而家讲呢个就特别讲 嗰啲 VR 佬嘅，即系佢 冇 VR 送嘅， 就玩嘅。 系啊，就玩嘅咋，但系就咁啦，咁都冇1000 yen 噶啦，你上落嚟搵3秒嘅啫，冇3秒。 过瘾在边度咧？咁样 过瘾在即系配合一啲叫做一啲 效果啦， 系啦，效果有声效有音效。 玩嗰个人嚟讲有咩好玩咧？我即系我哋睇佢就好笑啫，即系系嘛？ 但系咪佢真系享受到好有吹风咯？你射落去似咯，因為佢都望到個打出嚟個畫面好似浪噶嘛。雖然你知道自己唔係上一浪，但佢就衝落去一個 projector 打咗浪嘅嘢，同埋動畫嚟嘅。佢會因應你撞埋佢有變化嘅，咁就過癮咯。咁實際你飛咗落去白色嘅波波池度，咁但係問題你打出嚟就好似浪嘅咁樣，咁都幾過癮嘅，又配合啲聲效咁樣，咁類似咯。咁呢個都唔過癮。第三樣又係呢個松嘅，屬於即係呢個我唔記得叫咩顏色啦，你當紅色啦，係一個密室逃脱， 係 啦。咁密室逃脱冇特別啦，但佢又叫做有個中文名嘅，叫做巨大風船。嗱，咁啊睇你日文嘅形。 巨大咩話？ 風船。 風船。 風船。風就吹風嘅風，船係一隻船嘅船。 個風船即係嗰啲氣球，即係嗰啲。 冇錯啦，原來日文，因為我開頭我都唔知。好啊，唔知咁啊，原來我個 friend 啊，即係日文啊好過我啊，佢就話：咦，巨大風船啊！原來風船喺日文係解氣球，咁佢密室逃脱諗下， 氣球啊， 一路玩密室逃脱，佢中間有個波一路漲，最後個波漲到係同個密室咁大嘅，啊，你理解到咁啊？最少好似最少2個人玩，最多4個人玩，4個人就會俾個波夾咗落去啲牆度，然後個波會爆，啊、爆嗰下勁大聲， 佢唔係坐住氣球，佢係吹漲個波。 慢慢，但係問題你一路玩密室逃脱，佢其實有啲互動嘢嘅，包括有啲鎖匙啊，又要你扭啲扭體積啊，跟住佢到有啲 fiber 啲嘅，就佢有另外有個變牆係 screen 嚟嘅，仲係 touch screen 嘅，咁佢會有啲問題問你。咁我冇俾錢玩，但係我企咗喺度，佢有個熒光幕， 係啊， 好興奮嘅，係睇嘅，睇人玩仲過癮其實。咁咧就見到佢係有啲可能啲拍嗰啲啊，順序拍 number 啊。跟住又會咧揀啲日文字嘅排次序啊，跟住又會有啲 IQ 題咁樣之類，答啲好似選擇題嘅嘢。你解到個波就嗰剎那叫過咗呢一關就唔吹唔繼續漲咯。咁但係你過完一關又有第二關，咁你總之永遠 波其實就係個危機咯，即係等於 冇錯一路漲緊。咁但係問題個波係好大嘅， 佢個密室你要當係一個三米乘三米嘅空間啦，一個好似正常嘅 proof， 即係嗰啲 marquee 嗰啲咁樣嘅形狀正方形。佢個波最後真係三米乘三米咁大咯，最後脹爆咗，黐住咗，墊住咗喺埲牆度。咁你味道接近爆嗰下，啲女已經嗌啦，堅堅嗌。咁因為你 但係咪佢如果破解到嗰個波就會縮翻咧？ 唔係唔會縮，係唔停止去漲啫，停止去漲啫。 哦， 佢有大好多關嘅， 之前係咁大嘅， 係啊係啊，佢唔會縮嘅，但係佢唔會惡化咯，先定咗喺度咯。咁啊到下一關，咁、哦、下一關嘅越問越深咯，開始阿達唔到，開始冇油漲，咁一漲啲女嗌啊，咁最後因為咧個波太大嘛，你根本就掂唔到熒光幕，你黐咗埋佢嘛，咁佢咪等死咯，咁等死嗰下，跟住佢就會啦，響曬，頂頂咁閃曬燈，跟住佢出邊都會嗌曬 announcement， 敲曬鐘，就話叫現場啦，即刻會有巨大爆炸聲，大家請問。即係請注意，唔好驚慌咁樣，跟住就爆。哇！爆嗰下我出邊 嘅熒幕都震。吹爆埋佢嘅 ，OK， 即係每次爆一次嘅。 佢機温器，你玩呢個密室逃脫，一定爆。係。就見過有高手。 終極係 冇人獨善其身，冇人破解，因為我見有高手玩咗七關，佢個條友都自流型㗎啦，都係最後爆死。係啊，但係佢開心嘅、哦，個個爆人出嚟係開心。 原來有冇人可以完全破解可以解決嘅？ 我估應該冇講，佢志在爆啫，冇。 哦，即係爆爛啦！你唔係嗰關啫。 但係你應該咁講，你越早答得差，你可能第二關已經漲爆，咁你咪玩得過三分鐘咯。咁你玩七關咁咪抵咯，玩到十零分鐘，咁啊叫襟玩啲喎。哇！但係好興奮。 下次我哋玩。 但係你要即係要識日文咯，因為佢好多都日文嘢嘅，咁所以我都 唔係下次我哋喺我哋個活動玩啊！我講啊。 係啊係啊，你諗哇棍啊！哇嗌佢拆曬添，跟住最正就佢爆一下咧，真係全場係我諗成個一層一樓，其實你忍住一爆好似 薄一聲。 我係企喺側邊影相咧，爆一下咧，我耳膜都係感覺到震一震，係驚咗下先。 痛啊嘛！ 好誇張㗎，係砰咁樣嘅。即係誇到咁嘅嗰啲聲，咁入邊真係尖叫嘅，係啊！啲女哇嗌曬咁出到嚟，哇勁好笑，勁驚個樣咁樣，咁我覺得 OK 嘅。呢、個就係呢個，嗱咁呢啲又叫冇 VR。咁跟住咧，其實未到 VR 咧，仲有啲咧，屬於叫體驗。 唔係我諗香港人未必會參與啊！我覺得呢、這個 即花就係、 是、一嚟咧，你又解唔到啲題啊！因為啲題可能隨時同日文有關係噶嘛，你唔仲噏乜解唔到？ 解唔到喎，同埋好多係日本問題。咁又有啲可能要聽要講，或者甚至乎要禁制。 老實，就算你香港搞密室逃脫，本身都唔係話個個啱啦，老實嚇。 冇錯。 冇話即係唔好話日本啦，即係其實可能台灣啊、內地啊嗰啲其他地方嘅華人都或者都比較熱，即係熱衷。香港啊，通常唔係咁熱衷嘅啫。 冇錯，咁啊。 即係嗰啲就是團體合作嗰啲啊，難少少嘅。 冇錯。 咁佢一隊人玩㗎，定係個別㗎？ 最少兩個，冇得一個。咁、最多四個，但佢好 有 個合作咁樣， 都係有個 合作 咁樣。 係啊，合作嘅，同埋佢最出名個位，因為最後會逼咗你四隻角咯，四隻角都俾個波逼住，跟住一齊爆咁樣，哇！好鬼搞嘢咁，所以就咁。咁跟住除咗呢個咧，仲有個棍嘅，就係佢就係其實係結合咗 AR 元素。AR 元素咧就有個叫室內定位技術，得唔得？咁佢咩咧？佢一個沙池嚟嘅，呢個真實嘅沙。咁你係要除鞋赤腳企入去。咁個沙池咧打到咧係一個海灘嚟嘅，仲要咧即係打到啲光影咧係一個有風啊、有動畫瓜石，係藍天白雲，嗰啲雲係會喐嘅。咁啲音樂咧係好悠閒嘅。 咁你意思係就咁肉眼都睇到嘅又係？ 眼睇到，咦？頭先而家都未講到 VR， 冇嘢要戴嘅。 但係你呢個 係 AR 嘛 ？AR 你都要睇中國一樣嘢先睇到。 係，但係佢冇呢樣冇。咁咧，跟住嗱，可以我到啦。係啊，你有 concept 嘅，佢係有樣嘢要有樣媒介嘅。咁嗰樣媒介就係咧派一張一個你當係撈金魚嗰個網得唔得？咁正常撈金魚係點咧？咁啊紙嚟噶嘛，但係佢唔係，佢就係一個你當係一個，其實係一個膜嚟嘅。佢又唔係紙，但係一個反射嘅膜，咁樣配合室內精準定位。咁、你行咗佢呢個沙灘，你喺唔知嘅情況底下，你要拿個膜咧，係咁喺度扮撈，即係冇話扮撈，係扮目標你要撈金魚。咁但係你望去到某個位咧， 見到有金魚， 係啦，又見到條魚，而你而 而你攞見到條魚，你向上滴一滴咧，嗰條魚叮咁樣，咁、那個動畫會變化，就話你已經望到一條魚啦。咁你就見到你就望到一條， 哦、 哇！爆曬啲僆仔，係咁去到， 又幾得意喎！ 呢、這個我覺得慣，因為我自己覺得佢係個技術融合得幾好，即係我諗到室內定位，啲人就梗係諗可能話你去到邊會睇到某啲嘢。都係我諗到係廣告，哇、嗯！估、唔到呢個 interactive 嗰個 application 係幾個人、嗯，你又覺得係虛擬嘅撈金魚，但係又好玩咯，小朋友覺得。咁你最正你行緊係真係真嘅沙，但係你就淘緊一啲虛擬嘅金魚，而又喺一個虛擬嘅環境。咁但係你隻腳係啲沙，又有聽到海浪聲，咁你配合曬呢啲個感覺好正嘅。咁 OK， 呢個好平嘅，我記得唔知800 yen 嘅啫。系啦，有15分鐘。 可能呢個係氹下細路仔咁啦，或者一般 同埋呢個有近住鏡片嘅，近住鏡片，再加上 就係佢咪可以同時有好多人玩嘅咧？呢、這個 冇錯，30-40個僆仔喺度咁樣喺度同。但我去，因為我好早去，咁我都勸喻大家咧，如果去咧就早去，因為我後屘我係9:00-10:00先買咗個功課機動隊個飛先。咁我一買嗰係已經係3:00啦，咁然後我再出去食個 tea， 然後再翻嚟行。咁 你功課哥係 VR 佬㗎嘛？ 哦，嗰個全 VR 路睇咁，嗰個勁啊，嗰、那個最高技術嘅，亦都最抵嘅，都好貴嘅，聽聽下。咁我勸喻你啊，早啲去買咗飛先，咁然後先，因為晏晝一兩點之後要排隊，我就開頭嗰啲唔使排隊，幾棍，係啦。咁啊，跟住呢個啦，咁啊三個就唔關事啦。咁先開始 VR 啦。咁 VR 咧最出名就最多人玩咧，唔係龍珠，最多人玩係 Mario， 就係呢個咧 VR Mario Car 咁樣。咁就同 Switch 個 Mario 卡差唔多一樣嘅，咁你覺得你冇料到啊？咁、嗯、我就諗住件千二 yen 玩，喂，好有料到。嗱，第一佢坐嗰個架車咧，成架車會升高，得唔得？佢係升高咗，佢成個會升起咗。到你正式玩嗰下咧，佢架車咧係會真係會跟你嗰架車嗰個斜度會傾斜嘅、 哦， 即係你會係斜到45度。跟住如果你啲 Mario 卡咧係會飛噶嘛。咁飛好下，你個頭真係會扯起囉。咁然後真係會有個飄嘅感覺。咁、你因為你係 VR 嘅、你笠住咗，咁你望到一個 Mario 就好似你 Switch 見到嗰、那個，咁佢入邊咧震啊、升啊，咁你個離心個感覺係強嘅。咁而佢個玩法咧就係即係踩盤操作，但係咧佢又冇得錯嘅，即係冇得個招著即係左右擦著火，超必個招咧冇。咁而佢又係冇嘢食嘅，佢唔會有問號嘅，冇問號。但問題佢咧，行過你要你單手揸太盤，伸高隻手，佢係可以睇緊你隻手，得啦。就佢攞咧攞三樣嘢啫，一個錘仔，一個綠龜，另外就香蕉，得啦。咁三樣嘢攞咗喺手咧，你就唔可以揸太盤喎。咁啊焗住要單手太喎。咁單手太之餘咧，見到之後就攞個龜堅抌咯。咁抌嗰個咧就真係你抌去邊就抌去邊咯。咁啊好要抌中前面嗰架車係有技巧嘅。咁你要自己試囉，咁然後咁樣玩，咁就玩5個血，梳花底玩嘅，10-20分鐘嘅，起碼。 嗯 ，OK。 好玩嘅，係啊，咁啊呢樣嘢好。 唔好話10-20分鐘中間無辜就死咗嘅，即係可以玩。 會，你咪中咗龜咪慢咯，咁最後排名咁樣咯，係啦，即係同你 Mario 卡一樣。 唔會轉頭嘟咁咪玩完啦咁。 唔會，係啊，咁但係 OK 㗎，呢個我覺得好流暢。個畫面嘅，咁但係就呢個屬於叫 Q 咯，即係個 graphic 上係 Q 嘅啫。 嗯。 咁之後多人玩咧，反而又估唔到喎，係呢個裝甲騎兵。嗱，裝甲騎兵咩嚟咧？就著咗你當係個駕駛艙，你入咗去咯。咁、那個駕駛艙會喐咯，會震咯。咁而個 VR 視點，你就喺個駕駛艙望出嚟嘅裝甲騎兵。咁你就真係一隊人咧，四個，你好似二打二嘅，或者係4-4嘅。咁就真係控制個裝甲騎兵，就真係要喺個戰場度開槍殺敵嘅，得唔得？咁但係你成程係坐咗喺個駕駛艙入邊嘅啫，你係喺個駕駛艙好似打機 咁。咁呢個同揸高達有咩感覺？有咩分別咧？ 嗱，係冇分別，但係裝甲騎兵，但係咧喺呢度嘅 VR 高達咧就唔係揸喎，我覺得有橋喎，但我冇玩啦，因為都火貴嘅千二 yen 啊。佢係 高達有另一個遊戲㗎。 係啦，另一個 VR 高達嘅。 有高達嘅真係高達 IP， 咁嗰只高達咧仲有得揀喎。你可以揀原組RX38，又可以揀二 set， 跟住仲可以揀獨角獸，另外仲有隻新嘅，我懷疑係鐵血男兒啊，但好似又唔似，因為鐵血男兒好尖噶嘛，佢又唔尖啊。 二彈啦， 係啊，我唔知道，可能再高啲，我呢啲我 理佢啊， 冇理咁熟啊。咁啊揀個原來咧佢係咩咧？嗱，我就見佢坐埋嗰張凳咧， 前面有嚿好大嚿嘅海綿，嗰嚿海綿咧垂直嘅，係俾你可以攬住，得唔得？嗰個海綿係直嘅，即係垂直一嚿海綿，俾你攬住。咁你坐嗰個位咧，咁就係一個一張凳啦。咁你當你真係俾戴咗 VR 啊，你係會成張凳升高。咁我見啲人咧喺張凳嗰度會搖嘅，會震嘅。咁然後就會攬住嗰個海綿嘅，得唔得？咁然後我睇翻，因為佢所有嘅畫面咧，喺即係人佢哋鏡VR 眼鏡睇到嘅嘢，喺後面嘅電視機度睇到嘅。咁啲外人就知道佢究竟做緊乜咯。咁所以可以影相又咪。咁原來佢係坐咗喺個高達嘅手掌度，佢攬住個碌係高達嘅手指，即係邊度？ 哦，佢唔係駕駛嘅。 係啦，而佢係當係譬如你揀咗元祖 RX78。就 RX78喺度救緊你，佢可能俾啲渣鼓打緊，咁佢個視點就喺呢個隻手度，佢就咁樣俾人打緊，又一輪震，跟住臨跌嗰下又隻手又升高，又放低咁樣，跟住喺度避咯。你冇得操縱，純粹體驗，係啦咁樣。 咁有咩好玩啊？ 冇嘢玩，係體驗嘅啫。但係我見啲人 係冇嘢操縱， 但係你 VR 嚟喎，你係可以咧擰翻轉頭。你以一個手掌炒底嘅高度，係啊，望翻上去個高，但係咁啊，好鬼英偉。 我跳出去得唔得？我自殺得唔得？我唔企喺個手掌都唔得。 講出嚟 得啊嘛，係咯。 喂，咁你 哎呀，保我自己揸得唔得？唔得啊嘛，係咪？ 得。喂，咁你唔得喎，你咁嘅態度玩 VR， 你即係玩高咁唔到咧，你肯定俾啲鬼佬咧 DQ 你嘅，因為咧嗰個唔跑得嘅，高高得。如果係跑咧，會 B B B B B 響。咁我真係講到喎， 好啦，咁就 即係啦，有啲限制嘅，係啦啦。咁因為嗱咁啊，咁呢個講咗啦。咁另外就到龍珠啦。咁龍珠其實就真係會係隻手帶咗一啲裝置，你 VR 龍就笠住個。咁其實佢嗰啲 VR 咧，其實全部都係 Son 即係 HTC HTC 嗰部嘢，即係其實即係 VR 全部都係嗰啲嘢啫。咁然後就真係會體感做足龜波氣功個姿勢。咁佢其實咧，你預啦。龜波氣功佢做到個姿勢出到波冇問題嘅，但問題你要出到波咧控制到個波打去邊咧，其實你預喺 VR 嘅角度咧，佢一定要做到個裝置 detect 你個角度嘅。咁而家佢個裝置咧就係你其實面對一縫牆，但牆上面好多個窿，嗰啲窿咧全部著燈嘅，咁佢就關燈咧就同你隻手做個對應咯，得唔得？咁佢一 即係佢出波唔係打邊個，係即係要有啲目標俾你射。 系啊，但系佢戴咗 VR 佢唔知噶嘛，但系外人睇你会见到一个戴咗 VR 嘅人，个只手套系戴咗感应器嘅人。 哦、你意思讲系现场见到有啲咁嘅嘢？ 现场佢系有个机，好似机械嘅墙着灯嘅。 入边 我入边又咪入边又可以俾你拣场景啊！我见有啲人啊拣咩同比达背对背打飞嚟啊，又可以打，好似我不过我见都系打飞嚟。总之又有啲故事咁样讲下嘢，跟住总之又龟波气功，总之好难三个龟波气功打中嘅，咁佢等你买 VR 先斗 ，VR 先斗，咁啊又买先斗啊，嘟咁啊嘟完又龟波咁样，咁睇下打唔打中咁啊，咁啊就系咁嘅啫。 一味射龟波气功嘅啫，呢个 只系射龟波气功啫，冇嘢嘅，系啦系啦，咁佢会走嘅个梯嘅，咁你又要射中佢咁样。 明白。 咁样。咁跟住類似嘅就會有個另外有個就係 咁個龜波氣功係要做邊個動作嘅呢，即係佢一定要儲埋氣啊，係 慘咩卡咁樣隻手又要擺，佢就認埋你個手指嗰、那個嗰、那個左右手腕位同埋嗰隻腳。 咁儲左同儲右得唔得嘅咧？有冇話 都 分嘅咧？ 兩邊都得，兩邊都得， 都得， 兩邊都可以，係啦、 okay。 但係咧， 做錯嘅 擠過嚟，係啊。一定要後手跟住再推前， 即係我擺咗 split fighter 嗰個都得嘅 ，split fighter 嗰個都得，係啊係啊，都得嘅都得嘅。 即係類，總之類似就得㗎啦 嚇。但係你唔可以好似氣吞天下，氣吞天下阿周星馳咁樣就唔得咯。佢係企正面咁，正面出就唔得，一定要咁樣打側咁樣曲，係啦咁樣，係啊，好玩嘅，慣嘅，我見啲人啊好滿足㗎。咁、跟住就開始啦，呢啲就另 IP 啦。咁當然咧，佢有啲梗係就因為佢嗰啲咧，即係四張顏色券咧，佢就有一啲顏色咧，佢焗你，譬如 IP 嘅，你至多四個揀一個啫。咁一定要搭啲豬頭骨俾你咁。咁啊，其實我啊覺得嗰啲唔係叫豬頭骨嘅。第一個咧最常見就戴咗個 VR 眼鏡，佢行一個電子，即係一個 mechanical， 但係會喐嘅平衡木，得唔得？係個鐵嚟嘅，但係嗰嚿鐵會喐嘅，但係好窄嘅。咁你喺度行平行木咧，其實你 VR 就喺一個好高空嘅大廈，你就行緊啲鐵索咁樣，或者行緊啲搖搖板， 咁就一個叫 VR 高空體驗，但係現實嗰嚿木咧係會喐嘅，係會震嘅，係會有啲位置會急起嘅，咁啊嚇你咁樣。咁你又笠，因為笠咗 VR 咁樣就有嗰個驚險咯。嗱，咁啊大鑊啦，嗰、那個咧好似行，我諗 L 型行十米咁上下啦，咁就冇咗1000英噶啦。真係如果你單頭啊，咁啊好唔抵嘅，我覺得。咁啊呢個就行啦，咁啊行高空啦。另外就有個釣魚 VR 釣魚。即係你會見到佢戴咗 VR 啦，但係就揸住個真係好似以前街機嗰啲釣魚缸，記唔記得？即係冇線嘅，但係就食出去就佢會預咗你個力度，跟住一樣會有個攪盤喺度攪咯。咁你 VR 角度就見到佢原來食咗喺出邊，咁啊釣啲魚，咁啊跟住釣咁限時五分鐘睇你釣幾條咁樣，係啦咁樣。咁啊 VR 釣魚，咁另外咧就有 VR 滑雪 ，OK， 咁嗰個就即係只不過你企咗喺個滑雪機，都係帶埋 VR 玩。咁但係我見佢啲位咧，斜嗰啲位都幾得嘅 ，OK， 即係真係做到嗰種45度斜啊，兩邊望來左右左右嗰種感覺，咁幾真嘅，同埋幾快嘅喺個 VR 睇嘅畫面，咁同埋佢係有風嘅吹出嚟，咁有嗰種感覺係 OK 嘅呢個都係啊。咁另外仲有就係 VR 嘅踩單車避恐龍，後面有隻恐龍咬咬咬咬咁，你係踩單車尖跑。O K 噶呢个，有啲人 系会摆 真实单车，真实单车， 我真单车， 真单车啊！你中日踩单车就笠啲阿罗后边只恐龙系咁咬你咯，追住你小朋友嚟。 边度架单车咁就真？ 唔系，咁佢梗系浪起咗，即系真单车， 哦、 但系浪起咗咯。 浪起 ，O K， 系 咯， 系咁啊，梗系唔系俾你喐得啦。咁啊，即系浪起咗你肩踩咯。嗱，我未见过有呢、這个参加者系真可以由头踩到尾。佢通常都踩到力盡而俾只恐龍咬死，好急，我覺得好急啊！咁啊，好似都十成，依個好似十分鐘定幾多啊？都幾長時間嘅，但係慣嘅，係咁踩一路踩一路叫，後面恐龍咬咬咁樣，即係好鬼公式咁樣，係咁追住個小朋友嚟咬咁樣嘅，幾搞嘢嘅咁樣。 即係佢，但係佢又唔係 I P 嘅，即係唔係話侏羅紀又唔係嘅。 唔係㗎，但係都幾真 嘅。 系冇关嘅，但系 冇用啲 I P 嘅， 冇用 I P 嘅，即系唔系用侏罗纪公园嗰个嘢。咁但系嗰只恐龙系真嘅，即系唔系超恐龙嚟嘅，即系真系好残，好真实嘅恐龙嚟嘅。 咁嗰啲 V R 做得好似嘅咩？即系好 大部分都似，除咗 I P 啊，定系 唔系噶，我觉得都几但系最后尾成功嘅几个队，系啊，都上真嘅，系啊，高嘅女仔真系好靓啦。咁而另外仲有个咧，诶唔系好，我再讲埋啦。未講到啊，因為做幾個一定要 highlight， 其中有個就係咧踩呢、這個嗰啲飛啊，因為講咗咁耐都冇咩 VR 飛行嘅嘢咯，咁佢有個係踩嘅嗰啲叫做一路踩只腳踩住，就係嗰啲好似嗰啲天空之城嗰啲嗰陣時嗰啲飛機咧，即係踩住咁樣對翼啪啪下喺個空中度飛嗰啲，得唔得？即係嗰啲咁樣，咁佢就 VR 喺個空中度飛，你又要控制個方向。避下啲障礙物咁啊，流於簡單嘅呢、這個得唔得？ 好嗱，頭先你即係講過好多，即係都有嗱，又有射擊啦，有啲動作啦，咁啊又會係坐上啲機械嘅，譬如有咩裝甲騎兵啊、Alpha 啊、福音戰士啊咁之類。咁其實 VR 仲有個元素啊，就係、是、譬如你打機都會啊，你中意打啲譬如 Zombie 啫、嗯、打啲恐怖驚慄 game， 要你可能周圍揾嘅，咁啊 VR 嘅頭揈揈嘅。左右要望嘅，咁有啲音声怪气，恐怖元素咧喺嗰十二个 game 入边又都有一个嘅啫，咁嗰个就叫做恐怖病房，咁啊so far都真系有人嗌，系有人即系都阴阴森森画面恐怖，咁佢咧独立玩都系1200嘅啫，又唔算好贵嘅，不过就又比想象中短嘅。我見好似大概，因為我自己冇玩，咁我玩五分鐘就見人哋玩五分鐘，咁因為人哋玩嘅畫面都會 show 出嚟噶嘛，咁我都係食花生喺度睇嘅啫，咁見到佢氣氛好嘅，咁當然就最好一對情侶啊，或者你三四個 friend 咁咯，佢好似可以四部機同步嘅，即係四個座位一齊連落去同一個空間， 即係四條友一齊坐輪椅啊！ 系啊，咪四个轮椅咁一齐喺度谂啦，系啊，一路谂啦，关噶，系啦，咁即系好似好用，个感觉似 Mario 卡啫嘛，其实都系变身恐怖版啫嘛， 明白。 不过佢又唔系话赛车嗰只咯，但系佢就要你系咁 M 咁去追住你走。 就俾啲丧尸护士追咁样，系好。 系啊，佢有啲，但系佢又唔多丧尸嘅，开头一样样，总之你个 point 你好似系搵路，你要离开呢间医院，咁但系开头。 之後就開始成隻喺後面出嚟，喺度路跑啊，喇叭刀咁樣吉你咁樣，咁你係咁碌個輪椅，咁嗰個玩法就係你坐落個輪椅度嘅，即坐落一個真正有輪嘅地方，戴咗個 VR。系啊，但系VR，但系当然你个轮就唔会喐嘅，你喺实际个实际现实，咁但系你系咁轮嗰个轮咧，你就会行向前行，你亦都左右转。 系， 不过佢其实你唔可以控制个轮咧，歪噶，其实，即系佢系会跟住，佢都系喺个空间度，咁你左右转，佢就会跟住左右喐。即系 跟住个头。真系会喐嘅，但系个坐喺度嗰张凳都。 是但是因為你 POV 嘛，是啊，真的會動的，但是你 POV 就似你的頭的方向，它的畫面總之不停去的，為什麼？是啊，是啊， 咁同埋你話好似仲有啲風啊啲之類嘅效果嘅，即係唔係淨係坐喺 度。哦，係啦，冇錯，即係風噼噼聲咁啊，啲風即係有個風扇吹住你咁樣，有啲咁嘅感覺咯，同埋有聲咯。咁我見都有人嗌，咁呢個即係中意呢科。咁其實嗰十二樣，如果你玩你唔係話屙套票啊，你揀四樣套票，佢都係有分咗四種顏色，咁你可以選擇嘅，即係可以選擇一個合家歡，一個就恐怖，跟住一個可能係啲大型駕駛女，一個就可能射擊嘅咁樣。咁我叫滿足度嚇，咁當然如果你有錢，唔介意使千幾二千蚊，咁你玩曬十二個，我覺得都 OK 啊，即係唔會話會覺得蝕呃錢咁樣。咁但係最好玩嗰個咧，佢係真係有啲屈屈地，因為最好玩最大 IP 嗰、那個入去玩足一個鐘，係咪一個鐘？啊唔係啊，其實半個鐘一節應該玩去玩足半個鐘嗰節嘅嘢咧。咁今次佢又做輪住做嘅，即係期期唔同嘅。呢期就係做緊《金殼機動隊》。 咦？咁你頭先提過 Alpha 嗰個都唔係呢啲嚟嘅？ 係都唔係嘅。Alpha 就都係前面嘅，因為 Alpha 就比較唔係咁勁，因為 Alpha 你冇得操縱嘅，你只係齋坐坐落去個 Alpha 頭度，咁跟住就喐嘅。咁 Alpha 會喐咯，會跑，同埋佢又係會試圖發癲，咁啊有啲噴 火住嗰個嘢會唔會喐嘅咧？ 會震， 哦會震， 不會大規模移動。 明白， 係啦， 佢都係有啲玩科技 嘅 咁嘅 feel， 明白。 系啦，冇错。 咁讲翻个功能，呢个就先系戏肉啦。咁啊，点样咧？ 系呢个戏肉啦。咁呢个独立入去玩就3800 yen嗰只。 哇！ 分玩咗系嘛？ 咁 样，我都唔好记得，系3800好似，我记得系啊，2800定3800，独立噶，独立一个就半个钟。咁同埋咧，你有个攻略嘅，你要早啲去就早啲俾钱。就買咗飛先，咁你一早去咧就買嗰日嘅飛，就已經要你要揀係邊個鬆，咁啊半個鐘一節，咁佢成個場得一個鬆嘅啫，即係意思佢唔會好似其他啲 VR 咁，咁可以係幾間房都係玩同一樣嘢，因為佢嗰度佢佔地好大嘅，佢一個好大嘅空間俾你對。 我真係你知佢喺實地行嘅要。 係啊，冇錯，個空間好大，大到點咧？大到我諗等於一個七人足球場咁大。 哇，係咁樣。 係啦，不過可能細咗三少少，五人場啦，應該冇咁，即係未必咁誇張。五人足球場就肯定，七人足球場未必到到，即係你七人都好多 size 嘛，即係如果正規又好大嘛。咁五人場咁大咧，應該咁確實係需要一個咁大嘅空間，係空溜溜冇嘢嘅。然後我哋有四人就喺左邊，四人就喺右邊。但係望住係好遠嘅，然後就真係喺個 VR 環境度對戰嘅，咁係四打四。咁但係咧，佢當然你要揀啲鬆啦。咁我嗰陣時九點幾去到買飛，我係買完飛揀咗鬆，一揀已經係兩點幾啦。咁我去兩點半去嗰度打嘅。咁咧，但係原來佢咧其實側邊有個位咧，佢開放俾 public 嘅。咁其實我就可以睇到我前一組，佢就已經著曬玩曬嗰陣時個樣。咁我反而我係可以伸到手，即係有個位嘅都，即係叫有個窿咯。我係可以睇到佢哋玩之餘，仲可以影相。咁反而我係影到人哋組玩緊嗰陣時。咁但係到入到去，我多著衫啦，佢反而一邊就好嚴嘅，就放曬手機，放曬相機。咁我反而影唔到自己著曬嗰陣個窿。咁我呢度有啲遺憾嚇。咁啊著嘅過程就唔複雜嘅啫，都係睇圖識字啦。咁佢都話有個靚嘅 PowerPoint， 又有個又可以揀呢個繁體中文嘅 menu。咁你會知道自己究竟做啲乜。咁然後著，咁啊都係啲手嘅。咁佢有啲咧著發住光、著燈嘅，你當好似護甲嘅嘢啦，個感覺似 OK。咁啊小腿會有，就前臂會有，隻手會有，咁咧個褲囊會有。咁另外仲要孭個電腦，個電腦會有，跟住個頭咧仲要戴。大个 VR 噶嘛，咁另外上面都会有个有点嘢，应该有个头嘅带 咁啊有一點去 detect 個頭嘅位置 ，OK， 因為有啲 headshot 嘅，咁跟住仲有就係個耳機，跟住啲槍都會有 ，OK， 咁啊著曬呢啲咧，咁你就帶咗個 VR 入到去啦，咁啊企咗喺嗰個起點個位啦，咁啊有四點嘅，咁因為你都知係其實係正式四打四啊，咁但係而家我哋得三個人，咁啊三打三，咁你一帶咗 VR 咧，咁你就會去一個好窩嘅 virtual 環境，那個感覺好鬼似即係啲貪婪之島一開始嗰啲咧，即係或者嗰啲叫做好似咩八十年代嗰啲 Cyberpunk 興嗰啲地板係啲一格格綠色咁樣一個方格咁樣嘅，咁冇嘢嘅，一望無際冇嘢嘅啫，即係一個好最窩嘅一個冇設定嘅界面，咁而你咁樣你會見到你嘅隊員同埋自己都係一啲 polygon 嚟嘅 ，OK， 咁但係佢個 polygon 咧唔會話好簡單就咁樣個仿火柴人嘅 ，OK， 咁你會只係見到佢兩個前臂係一個長方形。你隻腳兩個前臂獨立係前臂嗰 part 係個長方形，然後你個褲浪會見到一個正方形，跟住你個背脊見到一個正方形，然後就你支槍會見到一個長方形。嗱，係一個咁窩嘅狀態，咁你一路喐咧，你就會見到啲槍喺度喐，你個頭喺個正方形啊，個頭就喺度喐，個 pat pat 個 hip 個位喺度喐，咁你覺得幾過癮嘅，係一個好粗糙嘅 polygon， 但係會因住你個人嘅動作去牽動 ，OK？ 咁你咁嘅狀態就 check 啦 ，double check， 佢就會電腦又問你 check 唔 check 到，你試下喐邊啲咁啊 detect 到啦，然後就到氣喐啦，佢就話 OK， 而家兩隊都 ready， 請搭前就去前面，咁佢喺個 VR 嘅環境入面，前面就有個光嘅地方，有你當有一個即係發光嘅位置。佢叫你企入去，咁你企入去咧，仲要係你企就企咗發光位置啦。佢側邊就有個凌空嘅圓圈嘅，咁就係一個圓嘅線圈嚟嘅。OK， 咁佢就會叫你 OK， 而家即大家 ready 啦，搭前，咁你就行入，咁你一行咗去前面咧，然後就一行咗去，然後你兩隻手咧就會係伸入去個凌空嘅線圈，咁一伸落去凌空咧就會噗一聲咧，你全身會變咗光學機動隊啦。嗱，呢個體驗我覺得好正嘅，佢符合咗其實不嬲做 VR 咧，體感咧其實係需要咁樣做一個校對咯，因為人身高啲唔同啊嘛，佢除咗 detect 到啲手手腳腳嘅 movement， 佢一定有個位將個骨架上翻去你自己成個人度，咁呢個就係嗰個校對上骨架嘅姿勢，咁但係我覺得呢個 process 過癮嘅，咁你一粒出落去就成身就會瞬間啊，即刻就變咗係光學機動隊嘅戰士，而又即刻你會見到一個真實一個靚嘅光學機動隊嘅場景嘅畫面，咁原來你已經喺個牆後面就預備前面就有個人噏嘢啦，跟住又話而家即將開始，咁啊倒數三秒開始，咁啊你個目標一開波就要打爆埲牆就入去，一入去就開始廝殺㗎啦，咁樣咁於是就三二一開始，咁、那個質素畫面質素靚嘅。而且係佢係模擬咗一個我唔知 game 入面我見過一個場景啦，咁而又係會有好多場嘅，咁全部都嘥大嘅 ，OK， 咁而且都會咧有啲氣啊，有啲風嘅，咁佢整體應該都有啲風喺度吹緊嘅，喺嗰個真嘅環境入面啦，咁你一開始咁啊打爆碰牆啦，咁然後一爆碰牆你又會望喺 VR 嘅角度，你會見到你嘅隊友啦，你嘅隊友就已經係靚曬啦，即係已經唔係淨得 polygon， 咁我自己望翻自己都係嘅，啲手手腳腳全部靚，咁然後就喺個挨住嘅碰牆度，咁碰牆就其實現實就冇牆嘅，咁但係問題佢個喺個 VR 展示見到就好多係佢嘥大嘅。是一個你當是好像一些實驗室咁樣啦，咁你有好多牆壁嘅，咁嗰啲牆壁都唔係白色嘅，即係好多 texture 啊，咁啊但係你會譬如你前面有碰牆，咁佢會遮咗你個 VR 視線，咁你就自然就會打側個人咪會沿住碰牆下，因為發覺有個位係空間嚟嘅，咁你咪探個頭出去望咯，咁呢啲全部做足嘅 ，OK， 咁啊跟住有唔同嘅障礙物，咁你就真係要搜索你喺嗰個一個室外空間入邊，咁你個目標。就是要找那個叫做手提箱，咁你要找嘅，佢唔會話有禁制 call 個地圖出嚟俾你冇嘅，咁但係同時你真係目測，你就會喺度探頭探正，你又會見到紅色嘅敵對啦 ，OK， 咁於是其實就你已經可以開槍，咁我哋係咩嘅？如果正常打手打腳咧，咁佢其實有嘢震嘅，即係你個裝備係會震，咁但係如果 headshot 咧？一槍你就死啦 ，OK？ 咁如果正常打手腳咧，就要三槍，即係中咗槍，咁啊會揦揦啦，但你未死嘅 ，OK？ 咁一死咗會點咧？你喺 VR 嘅狀態，你仍然參與咗個戰事，你仍然係知道隊友做緊乜，不過你自己變咗透明，即係自己個人，你望翻自己啲手腳變咗透明，咁而會係咁咧喺我個 VR 入邊就會斬下斬下， 就話你已經的死咗，就盡快去到呢個叫做復活點。咁、那個復活點咧就會喺個長區入邊，就係、是、random 出現嘅復活點。咁你會見到好虛擬咁樣有鬼嘢斬一斬下，只要行到個復活點企喺入邊。咁然後就等可能十秒，咁呢個就好睇你個咩嘅。啲人就話呢，如果你打殺得敵人越多，而你又冇犯規呢，你就會越快復活嘅。咁但係呢，如果你有犯規，咩叫犯規呢？就係、是、你跑，因為喺 VR 入面呢，佢驚你跑嗰時撞到嘢，即係撞到物理上會受傷，同埋你會VR 嘅狀態驚你出界。咁只要你冇出過界，冇移動得好非正常速度，跑而犯規呢，咁你應該十秒就復活㗎啦。咁嗰十秒就企咗嗰個復活點喺度等嘅啫。咁你就但你仍然可以望到個戰士，你啲同伴喺度做緊乜嘅。當你復活完呢，你就要即刻離開，因為呢大家都知道復活點，依剎那嘅復活點喺邊。有機會我試過就係當一復活完就俾人 headshot。咁跟住又要再搵復活點，咁嗱每次復活點唔同噶，亦都未必一定喺你自己近自己嗰邊嘅長區，你係成個正方形空間你要搵嘅 ，OK？ 咁當你搵復活點嗰下，因為你變咗透明咧，原則上人人都見到你係變咗一個透明嘅人，咁你自己行咯，就冇人會再射你。咁但係亦都有機會啲人喺個復活點伏你，咁你要自己諗。咁你復活完之後咪打咯，咁你又可以 headshot。咁另外做一招就係光學迷彩，咁光學迷彩一撳咧，個情況就會變咗好似你死咗咁，你係變咗透明。咁但係問題留意啊，係敵對睇唔到你，我自己人係睇到光學迷彩嘅同伴嘅。咁而敵對嘅人雖然睇唔到你啊，但如果佢係開槍亂射。而佢其實見唔到前面有人，但佢照開槍 ，OK？ 咁而你咁啱光學迷彩行咗去個子彈嗰個位咧，你都會死。即係光學迷彩唔等於無敵，只不過係敵對睇唔到你。咁限時嘅，一撳光學迷彩就好似即係光學機動隊咁樣咯。咁你模擬咗個環境嗰啲嗰個背景咁樣，咁啊好似卅秒咁樣，咁冇咁多啊，廿秒定唔知幾多。咁啊跟住就會倒數咁樣嘅。咁啊每人有一次光學迷彩之後咧，就要儲 time 儲能量。即係你當儲血巴啦，又可以再有一次咁樣 ，OK？ 咁成個戰鬥過程十分鐘，你個目標就要走過去，係咁揾人保護嗰個人咧，就攞嗰個工具包，咁啊倒數十秒。咁但係中段就已經可以咧，因為後期你會行到已經成個正方形你用曬啦。咁有啲人可能已經去咗個長區嘅後面，有啲人又去翻前面，咁有啲人會守住啲新嗰啲復活點，咁有人又會保護住嗰個公事包嗰個人去攞分。咁但係自己個隊又會知道你。喺公事包就會集中攻擊你，咁你走得好立體嘅成件事，咁啊變咗係咁喺度打咯。咁你問我嗰十分鐘享受，因為咧又可以講嘢，咁而我又會同有個日本隊友啊嘛，頭先講過個靚妹，咁佢因為佢本身係職員啦，咁佢當然佢唔會咁主動地殺敵嘅，但係佢會俾啲提示，提示你快啲，喂個公事包而家個公事包喺嗰邊啦，咁樣咁嗰類，佢又會做啲掩護嘅作用。咁但係最後咧。出嚟啦！咁我哋一打完，最後咁開心完啦，咁可以即刻上個 QR code， 嘟完佢就會去咗個網站，個網站會有即時你呢一節兩點半打呢一節，你個頭先你有輸入個名嘅一開始啊，你輸入咗個名同埋你個分數，咁你係有幾多個即係搶切中headshot 嘅率啊，打人手腳嘅率，同埋最緊要就係殺咗幾多人，做咗幾多次任務，咁咧我咧。殺咗本身我自己啊，殺咗六個人啫。咁咧嗰個職員啊，殺咗三個。咁我個 friend 咧殺咗九個。咁即係 total 我哋殺咗十八，我唔知十六定十八啦。咁咁我以為好高喎、啊，因為我已經係咁又殺啊，又開啊，即係好忙嘅入邊已經。咁後屘睇翻世界排名，我哋已經成萬嘅。咁佢有個世界排名嘅，咁即係證明人哋係好勁嘅，係啦，即係可以殺 成萬。 唔係，我排第萬成萬啊個名次，咁人哋係好勁嘅，咁係啊，排咗成萬名次啫，咁有人殺咗五六十嘅，咁其實好勁噶啦，因為你殺一個，咁佢又要揾個生命點，佢先會復活噶嘛，咁但係當然我哋就有啲缺點啦，因為我哋三打三，咁我哋梗係少人殺啦，人哋別人啊四打四噶嘛，咁所以可能個分數會配大啲咯，咁呢個就係會有個咁嘅成績共享，咁同埋都有張係有設計嘅攻殼機動隊嘅嘢，你可以 capture。咁自己 keep 住咁樣咯，咁啊大致係咁。咁你問我最 amazing 係個真係個畫面好靚嘅，即係個 VR 有冇得攞埋個女職員電話呢個 我過去就聊佢講嘢，咁佢就好有禮貌地叫我收屏。 呢个先好玩。 我相信如果系后生仔，可能佢都有，因为即系我老悭咁样，咁啊走埋去可能诶咪我杯茶，咁但系佢系有礼貌嘅，即系有啲兔仔笑啊，兔仔牙 OK 噶，其实嗰个靓妹系啊系同埋个靓妹后屘发觉咧，佢都唔少，佢杀咗三个，即系佢都有杀敌咯。佢都唔係話純粹喺度純支援，咁因為始終佢都係係職員嚟㗎嘛，佢唔會。 咁佢而家冇理由搶咗你哋咩啊？咁你又你哋玩唔係佢玩？ 佢但係佢都即係譬如有時我喺度做任務，撳緊個結，咁佢背住我嘛，佢又幫手即係擋咗我啲敵人。 即係我諗佢會幫你支援你就會係咯。 係啦， 都係有人埋嚟咁幫你射下咁樣，係啦。 我想讲咧，我面 唔好玩咯。如果唔系变咗你哋会觉得唔好玩咯。 但系最好笑咧，我面对嗰班鬼佬咧，好明显就系好投入嘅，系嗌晒讲晒英文，跟住你大佬，我嗰边我包咁样嘅，好鬼搞嘢，系真系咯。咁我因为坦白讲，我同个 friend 中文、广东话嘅沟通，系啊玩，但系就我哋都 OK 嘅，即系我又唔系话即系串佢啊，或者话佢。咁我哋投入，令到个气氛整体系过瘾嘅。咁但係就好鬼搞笑，佢即係佢就趴晒喺度㗎，佢不過不至於你唔可以自己碌地沙㗎，即係唔得㗎，因為你個副電腦好厚㗎，所以你唔可以打滾嘅。同埋我試過就真係唔覺意出咗界，其實我唔係特登出界，純粹我要避地下，我唔知道後面其實係牆，但佢就行出去囉。咁穿過咗，咁穿過咗就扁扁扁，你犯規，請進入牆區。咁變咗嗰次我復活咧，差唔多成廿秒三秒，佢會罰咗我啫。喺個復活個時間內，咁變咗就等你冇得參與個 game 啫。咁實際打時間應該15分鐘嘅，不過頭頭尾尾連埋講嘢，咁就叫做話一節半個鐘。咁但係實情我覺得唔止嘅，頭頭尾尾我哋除埋衫咧，我應該消耗咗9個字時間嘅。咁可能就會有啲 delay 咯，即係下一節嘅人就等緊我哋未走曬咁樣。即係你當係咁，咁實情都有15分鐘打喺入邊，即係 game 世界入邊打。咁我滿足，打完成身汗嘅，因為真係幾緊張。同埋中槍會有啲嘢震一震你咧，咁同埋我試過就真係打到人哋 headshot 即死，點知轉頭啪啪啪連中三槍，咁嗰啲感覺幾過癮，咁啊係過癮一個廝殺嘅感覺，而個 VR 係真係好靚嘅，做得唉無可挑剔。咁佢個技術我覺得領前，因為你知我都做 VR 嘛，咁我國內嘅即係團隊，我諗領先我哋個技術。即係起碼我諗5至5年啦，起碼分咗。即係如果以年計，即係我哋做唔到咁靚，又咁黐得咁完美無瑕，而個同步率可以做到咁高，我哋係最依樣係啦。即係我哋都係 VR 咁，但係差好遠，啲 polygon 啊差好遠，個精度差好遠，咁已經差好遠啦。係啊，佢哋真係睇到好靚，係行到米嗱，因為你喺 VR 你如果係真係咁樣睇咁，你行去咁長度，你可以特登伸個頭。埋个墙噶嘛，咁你会见到墙入边嗰啲 details 噶嘛，咁你越近佢咪越清咯，应该啱唔啱啊？咁你正常 VR 就反而唔会，因为咧你 polygon 唔会咁多，你越近佢咪越蒙咯，系嘛？因为佢唔会咁仔细，但佢又唔系，我就留意到嗰啲墙咧，连嗰啲灯位啊，佢入边有啲偏好啊，佢嗰啲譬如灯柱啊，佢有啲机械成分，嗰啲金属嗰啲光影位都好真，哇！你近睇都见到啲螺丝位添，咁鬼仔细无瑕咁啊，真冇得顶。跟住望翻自己啲手手腳腳嗰啲手套位好靚，咁啊係啲腳啊嗰啲位係你已經變咗高級隊嗰啲嗰副裝甲咯，咁我覺得好 amazing 咯，咁呢樣嘢又真係贏咗嘅，咁啊所以你去得呢個松叔呢牛松就一定玩呢、這個即係3800yen呢個主打叫主題嘅活動，我估大部分都係咁嘅，就算佢唔係高級隊咧，都係一啲一個做咩一個空間係對戰形式嘅嘢。 即係其實佢嗰個主題就係、那個即係擺個 skin 嚟嘅啫，你可以係 Star War 都得嘅， 冇錯，係啦，係啦，可以 Star War， 打我型都得㗎，係咪？ 係啊，你孫悟空都得㗎，咪大家鬥鬼波氣功， 或者打未來戰士又得㗎，係咪？咁即係我諗係咁嘅啫，係啦， 係 啦，OK， 即係總之入去要執行呢個 mission 咁啦，係啦， 冇錯。 咁大家重點下次記得少一個 partner 嚇，咁啊有日本妹陪你打啦。 你做三個啦，啊！系啊，三个拣， 我紧要三个，明明神人，喂，你嗰边行下先 个，嗌嗌叫嗰个人唔好打，叫一个牺牲，嗱，但唔排除下次嚟嗰个俾个日本马佬嚟，咁啊自己搞。 Oh shit！ 换咗个日本。 O K 嘅， 喂，我有 friend， 有 friend， 我有 friend 嚟噶，唔使你，即刻叫翻个 friend 翻嚟啊！ 系啊， 唔系日本妹唔要啊，咁样系。 咁啊，咪整體 OK 嘅。咁而你問我足，如果好似我咁樣，我認真每一關都睇，每一關都影相，咁我已經唔係每一關都玩啦。咁我足淨係睇嗰十二 part 都一招啦。 其實我諗咧，你覺得你嗰隊係主角帶隊，其實對面嗰隊都係嘅。只不過佢嗰隊係佢又話你哋係敵人咁嘅啫，我相信係。 但唔係喎，因為我睇個中文 PowerPoint 咧，你選擇咗 Alpha Team，Alpha Team 係攻入，你要打爆埲牆。咁咧 Beta Team 你要上防守嘅，佢就係防止俾人哋攻入。 嚇、啊！ 係，所以 唔係咁 要計唔係大家發現。 主角話防守噶嘛？ 哦、啊，咁可以係啊。嗱，古仔點玩唔掂係。 係話嗱，你一你係恐怖分子噶嘛？佢唔會噶嘛，咁即係話對面恐怖分子攻你啦，話你哋係你，因為你唔知道人哋嗰邊講咩嘢㗎，係咪先？咁大家都俾錢玩，點會佢嗰邊係做下巴啫，係咪？咁佢亦都你都唔使理會，係咪？即係你等於你兩隊咁，可能即係例如呢個係警匪咁，咁可能你呢邊嗰邊話你係警，佢哋係匪，可能嗰邊話俾你聽佢哋係警，你哋係匪㗎嘛？你點知啫？ 明白。 或者佢睇出嚟，可能你著嘅衫唔同嘅，同你睇可能唔同嘅。你点知啫？系嘛？咁我谂应该系咁嘅。如果唔系，咪唔过瘾咯，系咯。 即 系 virtual 嘅，你 做奸，我唔做奸咁样， 系咯，即系你对面个 skin 可能系变咗第二样嘢嘅，有机会系咯。咁你总之系有啲扮演敌方嘅人咁嘅啫，系咯。咁啊，系咯。即系如果呢个系沙窝咁啊，可能你打人，人哋变咗白兵咁，可能人打你，人你变咗白兵咁咯。可能 系 啊， 冇错。 我个 都系， 因为你唔知道系啦，你唔知道对面见佢咩啊嘛。咁我唔相信对面会同佢讲你而家系白兵咁样咯，系咯。 系 咯。 喂， 应该唔系啦，系啦，系啦。 如果上次有人四或者可能四个人去嘅，宁愿自己唔一队，二打二系啦，即系咁样就可以探知到个真相啦。究竟系咪原来系咁？ 除咗多个日本妹，系啦，咁样系啊，系啊，两边都话唔够人啊，明明 即系扮唔识 唔识 个， 唔识嘅，系唔识。 而家香港几大啊？个个香港人都识啊，系啊， 系咯。我哋唔 friend 噶，我哋唔识嘅，明见你成咩齐啊？唔系我问路咧，头先啊，系嘛？除咗多两个日本妹，咁啊个过程咧就唔自在打嘅，最紧攞电话，系咁样，系。咁學兩個日文先嚇，同埋入咗咧，千祈唔好用廣東話溝通啊，用啲唔鹹淡日文啊，好多啲啫嘛， 係啊， 電話快高啲啊，真係真係溝佢啊，捉到我呢陣啊，咁咪同佢溝通下嘛，係咯，個 game 贏輸好閒啫，玩下嘅啫。喂，咁呢個好正啊嚇，咁如果大家去開日本可以去參觀下啦，即係實地啊。 新宿呢一楼，佢都系过穿过咗歌舞伎町一号街后边，你见到一个系临都似临时建筑嘅，佢系一个矮嘅，即系佢唔系一个高楼大厦入边。咁佢一个好似但系都系石屎嘅，咁一个得两层高嘅装置，咁啊好大只字写住 VR Zoom 咁样，系 啦。系啦，咁啊，即系暂时都仲继续有嘅，系啦，即系虽然话临时都临好耐嘅，相信 系啊，应该一两年嘅，可以，系啊，冇错， 即系台上啲高达啫，都话明临时嘅啫，系，咁啊，即系太始终有个期限嘅，冇错，不过就唔知几多年咁解啦，系啦，好，咁啊，暂时都有，咁啊，大家有兴趣吓，可以参观。